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小花抢入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 乐 七年 二遍， 烤肉自 己白天晚上 员。老姐姐， 老妹妹， 咱们别的不说，咱掏心窝子说点真心话。我要是不带您来，您都不知道这里边奇花异草啊，四季清香啊。 是四季里清香。 哎， 妈妈，你看那个花真好看。 你看看，孩子们喜欢，大人爱戴。这里摄影的、摄像 的，真好玩。 哎，没听我说呀， 拿着啤酒，这要是我孙子该多好啊！ 跟奶奶说喜欢这个吧。 喜欢。 行嘞，奶奶，奶走你。哎，插哪儿？ 你插回去。哎，不能救花。那你怎么不懂啊？爱护花草。 已经救也来了，已经救也来了，那就插，插哪儿？插哪儿？ 插回去。 救也来就相当于死了。 我不要，您留着自己插吧。 小刚，小刚，来，走走走， 妈妈， 拿着嘛，拿着嘛，多好的小 胖子。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呀？ 啊，不知道，来来来，咱们玩。 这没人管他们。 你看， 我说老姐姐， 哎， 您呐，这个花还不是最好看的，您操之过急了。 哦， 您随着我往那边走。 你再给我弄一朵。 春季里开花。 哎，何老太太先来了。 幸会，幸会，地图，地图。 哎呀，嘿，这是我手绘的一张地图，你们看看呗。 哎呦， 彩花大地图， 彩花报，这一点一点一点，这是个报纸的形式。 哦， 哎，你看为什么有个圈儿，有个叉子，知道吗？ 这是。 这是禁区，哪儿好到哪儿不好到，哪儿有什么花儿，我都标好了。 桃花呢？ 桃花宴。在山坡，哎， 杏花呢？ 杏花开放，就在这边上。 李花呢？ 李花红。哎，你们干嘛呀？这是跟着我走不就完了吗？ 走喽。 哎呀，我告诉你， 站哪？ 哎呀，我，哎呦，你怎么能随便揪啊？ 你怎么带着棒槌来？ 哎呦， 我要插哪儿打半截腰一剁就完了。 这个不是水泡还能滋芽的，连根起装包里。 哎，我跟你说，这一片牡丹啊，是洛阳牡丹。 哎呦， 据说呀，300多块钱一颗。 哎呦，那下手吧，是黑的比红的更值钱吧？ 你怎么什么都下手啊？你属狗的吧？出门哪儿都刨。 我确实是属狗的。 谁问你了？ 你不问他，他也属狗啊。来来来， 谁来了？ 带箍的。 带箍的？你看清是黑箍还是白箍啊？ 红箍。 那赶紧跑啊，走。哎， 大妈。 哎， 看您很久了。 什么？ 我看您很久了。 哦，看我很久了。 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在把花搬回家呀？ 什么？ 啊，这老太太、哎、有组织有计划的， 你 们是买了好几 串。你跟我 说什么？你们认错吗？ 啊，没认错，牡丹。 你们是不是一边挖一边做记号？ 不是，我是买票进来的。 这也不能毁花啊。 哎，是我买票进来的。 那是让您赏花的呀，您不能毁花啊，对吧？ 我有老年证，可我这是买票进来的。 我知道您有老年证， 因为你们这个公园里边这老年证不让进，得买票进来。 哎、我知道您有票，谁让您毁啊？ 哎，这同志 啊， 我跟你说呀，他是脑子不好，爱跟人急，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阿兹海默综合症。 谁来了？是来访问的吗？ 在黑龙江森林植物园里的花正在竞相开放，满园的花海让人流连忘返。可是工作人员在每天的巡视当中却发现，不少花池啊经常出现空缺的泥土。哎，这怎么回事呢？经过观察发现，原来个别的游客辣手催花，他们呀或者是将花连根挖走带回家，或者是为了拍照掐花采花。 据植物园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损耗和丢失，开园到现在不足一个月，园区已经补种了近千株花了。要说大多游客呀，采花毁花还多是临时起意，小心隐蔽，可唯独有这么一位， 有这么一位大娘偷得太任性了。因为人家是自制了一张采花地图，想有组织有计划的把花搬回家。 这位可能是花房姥姥。 工作人员说了，提醒的时候吧，有些游客好像听不到一样，你说你的，他拍他的，等拍完呢调转头就走。这三位老太太可是各有对策，刚才你也已经领教了。 什么海默什么来了吗？ 我买门票了，你知道吗？ 老太太交钱吧。 要钱追家来了。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后海前门大石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雇主规定月嫂洗手15分钟才能抱宝宝，这可够新鲜的，咱们到现场瞧瞧瞧。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家这个宝宝呀，你来看一下吧。 哦，参观一下是吧？ 来到我们家3个小时哈、 啊， 有些情况不太了解。 是是。 为什么我刚才打你手呢？ 这我也纳闷呢，我也没偷您家东西。 你这个手啊，太黑！ 不是，手黑也挨打呀。不是，您要知道这我就不来了。 手黑呀、啊，在我们家呀，视同是黑手。对， 我没干什么坏事。 你还要干什么？ 不，这是肤色。 对，所以呢要加强素质教育。 王姐、啊、别怪我们说的重哈。 啊，您说。 主要还是想让您在这儿了解我们的家规家法以后啊。 您家家规我了解，家法就算了吧。 你能够 家法是处理家里人的、 理解它、应用好它啊，是吧老公？ 应用好它， 它既是您的义务也是您的权利。 这样啊，你先来看看宝宝 啊。哎啊，那个，您原谅啊。啊，您家的宝宝倒是挺活泼的， 是吧？有没有觉得一下子被他的魅力所震慑？ 那我这岁数他还震慑不了我啊。 说青岛， 这 有青岛吗？ 没到过青岛。 烟台也没有？ 没有没有。 丽江呢？ 本来计划今年夏天去来着。 去的哪儿？ 丽江。 都家好，咱们再看看宝宝。 现在您睁眼看， 倒是还在这儿呢。 闭眼。 您家宝， 展开您美好的想象，您看我们孩子是不 是特别可爱 啊？倒是可爱，这没错。嗯， 冲您还唱了歌了，那说明什么？喜欢您。 哦， 那就对您极大的信任了。这唱歌相当于拍着您肩膀说：“都交给您了。” 这么点孩子就懂这个了， 懂。我们孩子特别的聪明，特别 就是信任我，拍我肩膀跟我说了， 是 这叫老干部作风吧。 唱歌就相当于是把您那三撇头发捋来捋去，告诉您说我们全家信任您。 您说我是三毛是吧？ 王姐，您不是留着那三撇，我是这么一说吗？ 刘海 啊，刘海就相当于什么呢？ 您先别说， 语重心长。 您先别说相当于什么了，您先说您家家规吧。我听半天了，我除了孩子听不出别的来。 老公讲讲吧。 好，您比如说啊，每天都要搞卫生。 我补充一句啊，我们是一个特别高级的家庭。 哦，您等会儿啊，我先消化一下您说这话的内容啊。高级家庭啊， 老公，你继续吧，我没有礼貌了，对不起啊。 哎，我们高级就在这儿了， 就没礼貌是吧？ 高档的，极致的，别致的家庭。 哦， 您比如说啊，那就拿孩子来说 啊， 孩子的健康关系到我们家庭每一个人是否能够正常的生活。 对， 所以每次您碰触孩子的时候， 碰触 就是您给孩子喂奶、喂饭，碰触孩子之前都要洗手 啊。这我明白了，保持这个卫生啊。 哎，对，这您可以理解吧？ 可以理 解。小孩嘛， 您也能支持吧？ 是是是是， 您也能做到吧？ 哎，能做到，能做到。 好，洗手呢要15分钟以上 啊。 还有您的卫生的用具，您比如说牙膏啊、牙刷啊、毛巾啊，都要放在固定的位置， 哦， 绝对不可以和我们的牙刷、牙膏、毛巾接触，尤其是不能和孩子的牙刷、牙膏、毛巾接触。 这么点孩子有牙刷了， 预备着。 哦，刷牙床子是吧？ 每天早上起床 啊， 晚上睡觉前，穿袜子、脱袜子都要洗澡。 啊，不是。这穿袜子也要洗回澡啊？洗回脚就行了，洗澡啊？ 您拿您自己的手洗完了，您自己的脚，您手就脏了，还要洗手15分钟。 不是，我是问为什么每回穿袜子还得洗澡？ 因为袜踩在鞋里， 袜踩在鞋里， 对不对 啊？对， 那鞋包着袜，袜包着脚。 您是平足， 这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哎呦，这一看就看出来了，因为这个不是平足，它有脚弓啊。您的平足，脚的占地面积就大。 不是，我到您家要占地面积呢。 不是，您就是您的脚掌接触地面的机会啊更多一些。 是的，这个平足呢还会引起脚部的骨结构异常。 不是，这跟看孩子都有关系。 比如说垂直距， 这跟看孩子有关系吗？您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啊。 你听我用的这些词你还听不出来吗？ 但是这个结论我是没看出来。 怎么说呢，您可能会有关节病变。 不是，这跟看孩子有关系吗？ 你比如说你 要洗澡啊，多洗澡促进血液循环，你的身体健康了，你对于孩子的各种召唤呀， 召唤， 我们孩子就相当于一个召唤师一样召唤。 哦，跟孩子现在自带职业来的是吧？ 你得把你的技能使出来呀、你一技能是什么？二技能是什么？大招是什么？对我们孩子，你得伺候的舒舒服服、妥妥当当。 哦， 一技能你是喂奶，二技能你是炒菜， 三技能你是盖房，四技能你是耍赖， 我还附带技能是看家的。 对，把您这个内心深处啊，尽量的释放，也可以是在您这个每天上工之前呢，咱们先做一个解放天性的练习。 对，咱们可以做个套操。就是模仿洗手洗澡。 不是，我一天有好几遍了还模仿。 左三圈右三圈，让您有一个跃跃欲试，投入一个光荣工作的那么个感觉。 以后不再问为什么要洗澡这种愚蠢的问题。 好，我这是个愚蠢的问题，我看出来了啊。 对， 因为我们的宝宝是一尘不染的。来，你 看，哦，那么干净的宝宝啊。 你看，比如说这个小孩有这种现象，这小孩不喜欢吃东西他就随意的吐出来，是不是？ 哎，有这样 吐出来之后呢，您作为阿姨呢，您就千万不能把小孩就是搁嘴里边就吐出来的东西塞到您自己的嘴里 啊， 这样不可以，容易让我们孩子感染上这个病毒。 他吐出的东西放到我嘴里，他感染病毒。 是啊。 哦，这个推导我也没听明白。 慢慢进入我们这个高级家庭以后呢，你会适应的，你很多知识还存在的缺陷 啊。我觉得那您的这个逻辑推理需要提高。 特别是你这个袜子灰不拉几的袜子，我就得提出一个新的意见了啊！你别不爱听啊，王姐 啊！您说灰袜子有什么意见？ 哎呦，这灰袜子很狡猾，你这个想法 啊！您这儿用的这个词是狡猾是吧？ 这个狡猾呢，因为什么？灰色看不出干净和脏，你懂吗？ 也许是黑袜子穿灰了，也许是白袜子穿灰了，对，哎、 就是我这袜子不是本色的。 因为你把各种颜色呀，你把它倒一起，它就是灰色。 哦，我这袜子各种颜色倒一起的。 我不知道这个美术高级理论，你是不是也明白啊？ 黑白灰三原色，是不是？ 明白。 所以呢，这个要穿白袜子在我们家，一定是白袜子哦。 跟上台一样。 我要看你这白袜子底下，如果有点灰尘，那别怪我不客气。 那您，我想想，这不客气的这个。 那只能让罚你洗澡了。 罚洗澡哦，我袜子脏了，罚洗澡。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这个我们两个人就是比较简单的人，哦、没有那么多事儿。 对， 您看都是也是直来直去的人。 是的， 就是希望您的这个责任心呢、爱心呢、耐心呢，都充分的发挥到极致。 嗯， 好吧。您看您现在这动作就很不雅观。您看您又挠脑袋，又抠耳朵的，又胡子下巴。您又没有胡子，是不是王姐？ 是。哎呀， 您是憋着跑呢，是怎么着？ 不，跑倒不至于，我走就行了啊。那个，您都说完了是吧，小熊？ 对的。 再见。您别乐了，走了。 王姐， 哎，怎么着？ 威胁是没有用的。 哎，我不是威胁，我就是不干了。 快去把地拖了。 您还沉浸在上一个时代。 哎，您拖地之前先洗个澡。 我走了，不干了。 袜子让我看一下再走。 我走了还犯这个？ 你必须。让我们看看你的袜子。 如果要有灰尘的话，说明什么呢？ 回家洗澡去。 你地板没有拖干净。 那是你们家的事儿了。 那是你带进来的灰。 再见， 老公，拿水管子滋他。 什么素质这？还高级家庭的？ 这个事儿是真事儿。这位雇主啊，抽查吸尘效果都用刻度衡量，穿白袜子在地板上走，要看一看袜子是否沾有灰尘。洗手至少15分钟，水要冲洗至下臂才能抱宝宝。遇到这种奇葩的洁癖雇主，确实是让家政人员非常为难。 也有人说呀，他觉着这难以置信。您说要是每天那么长时间的洗手，要不然就是抱着孩子别放上来，要不然就是长时间的洗手别抱孩子，要不然这时间都花在哪儿啊？全花洗手上了。 但是你洗掉了手上的99%的细菌呢、啊。 尽管雇主给出的薪酬一般比较高，但是对于雇主的严格要求，多数保姆采取了沉默等方法。虽然保姆为雇主打工，但两者间只是工作性质不同。一个底线是保姆的人格不能因为其从属地位而受到歧视和侮辱，保姆如果发现雇主行为要求不当，可以拒绝接受。 所以王姐选择了再见。王姐 啊， 还没洗完手啊？ 我都不干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蓝，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通俗不堪。你不必太紧张，城市会有点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金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金致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60克至500克足金手工打造，共5种规格8个款式任您挑选，售价29,800元起，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不容错过。更多详情请咨询400-015-5151 400-015-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今年 咱们旁边的那卖鹦鹉的那个店被偷走了，啊，不是店被偷走了，是鹦鹉被偷走了。 店被偷走了，三四轱辘推了。 鹦鹉给偷了。 鹦鹉谁要那 个？金刚鹦鹉，我问你一个多少钱？ 金刚鹦鹉 不是您说的那个小鹦鹉，现在他那店里头，我听说啊，丢那个鹦鹉都是值个20-30万的好鹦鹉。 你感慨什么呀？ 一个鸟就20-30万。 那丢一个，那赶紧找吧。 丢了18只， 18只鹦鹉啊！ 按着18个这么算的话，这坐牢时间可了不得了。 他是一次性偷走还是分批分堆的？ 哎，18天偷18鹦鹉，怎么偷的？ 我听说了，他是这么偷的。哎呀，干什么能挣钱呀？整天我这么游手好闲的。你瞧瞧，这网上还有卖鹦鹉的，一对鹦鹉卖86,000，嚯，鹦鹉这么值钱呐？哎，这门口就有鹦鹉店呀，86,000/86,000的，我弄几对儿啊？哎，这鸟飞了，它也拦不住，就这么办了，我要先逛上那鸟店去。 哎，您好， 哎，您好， 哎，您里边请，您是要？看看鸟是吧， 啊，看 啊，您看这个鸟好，这鸟这个羽毛您看这多光亮，尤其是不闲着，你看这个 还看过机器猫。 哎，您听出来了是吧， 啊， 我没看，他是因为我天天爱看，你看这鹦鹉这嘴多快，他都那这一般鹦鹉达不到，而且这是真正的纯种的金刚鹦鹉。 哦，我再看看别的鸟。啊，不就得看它呀？ 不是，它不让就看它，它都倒着习惯了。你看，啊， 真不错。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哇， 还这么多鸟。 谢谢你们 真好玩。这鸟有点意思。 讨厌。讨厌。 三口子。 您瞧上哪个了？ 我这都挺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你别客气，别客气。不买啊，看半天。 行嘞，就这意思吧。我看见了啊，他那有一小后门，平时也不打开，我就打那儿了。哎，晚上见吧，您嘞。行嘞，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18只，我还挺能拿。得了，溜着大鸡嘛。 谢谢您嘞。 这鸟改得这么偏呢，那黑灯就应该睡觉了。 谢谢您嘞。 鸟不都巧蒙眼吗？真乖。 大车请注意，大车请注意，大车请注意。 我那看。 一个都挂上了，这撞墙上了他也学。行嘞，有这样啊，我算 了，谢谢 这就不少钱呢。 谢谢嘞， 数钱了，我把这些照片都发网上，怎么还逮老婆回来了？ 谢谢嘞。 哎，不客气， 不客气，不客气， 可算闭嘴了。这怎么老乐呀？听相声听多了。喂喂，还好这18个呀，就俩出事了。 说。 我呢？ 哎，吃饭，饿了。 哎呦， 饿了！ 这都天亮了，我喊刚10分钟，偷点忘拿10。 饿了， 弄点小米吧。 饿了， 撒点米。 谢谢您嘞。 不客气。 来了。 哦，这还得弄点水，倒点水。 谢谢您嘞。 不客气。 不客气， 我得累死了。 你挺好吧。 估计一关灯就没事了。 该起床了。 哎呦喂，估计一开灯，晒着他们都犯困了。 饿了， 我刚撒的小米儿啊。 又饿了。 哎呦，他听见了。 又饿了。 撒米。 谢谢。 倒水。 谢谢。 不客气。 挺 好吧。 我把门关上吧。 来人。 这鸟已经成精了，什么都会说。 来人。 干嘛？ 谢您嘞。饿了。 我刚撒的米。 又饿了。 你看现在就你一个小孩不听话了，其他的小朋友都睡了，是不是？ 大家请注意， 连我都会了。我呀，再坚持，等这鸟一出手，钱回来就好办了。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了，有人买的，现在怎么不买了？坚持几天，那鸟喊累了就没事了。 几天了？该起床了，7天了，8天了。该起床了，半个月了。 网上要买鸟，现在怎么照片放着不买了呢？ 喂，先生，您是有鸟要卖是吧？ 啊，对。 我看您网上贴那个信息是吧？ 对。 我就想问问您 啊， 那个有人买了吗？ 没人买呢，您收吗？ 还没人买呢。 啊， 哎，您不做一广告推送吗？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做推送可便宜。喂， 下一个电话你接啊。 你爹。 喂。 你 丢了18只鹦鹉 啊！我们正在侦查这件事情， 您甭侦查了 啊！ 鹦鹉都在这儿呢。 哦， 你偷的？ 我来自首来了， 赶紧抓起来！ 谢谢警察同志能救我，我犯了极大的错误，我这不该偷这些鸟，您赶紧把这十八只鸟接走吧。 啊，你是怎么意识到这个错误的？ 您接走您就知道了。嗯， 呀，警察来了。你干啥 呀？鸟都会啊！ 十八只鹦鹉，因为咱们仨撑死了伺候一只鹦鹉，咱没养过十八只鹦鹉，我不知道有多少。据这位说呢，比飞机起降落还吵。 那个鹦鹉，这反一般的那个鸟，声音要洪亮一点，超过接近几十分贝， 好像它丑冷的高叫一声，你哎呀，这什么一声？ 那超过一百分贝了。 有 属于噪音了，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三个鹦鹉一台戏吗？ 不是三个鹦鹉点诸葛亮吗？ 不是说一个好汉，鹦鹉帮吗？ 这不哪儿听来的？ 你们猜现在那个鹦鹉真实的那个主人是什么样的心情？ 可送出去了， 嗨，松心了，大松心了几天。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夏天公司， 大总，看您气色不是特别的， 是，不是。 怎么了，大老板？ 嗨，我跟你们说 啊， 一会儿我有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啊。 您 要 不然就直接说吧。 十点钟开会。 十点钟开会啊？ 十点钟开会啊？ 十点钟开会啊？十点钟。 门房，十点钟开会啊？ 门房。 北京时间十点整。 好，开会，开会，开会。好，请大总讲话。 同志们，不用鼓掌，这个事儿也不值得鼓什么掌啊。告诉大家一个悲痛欲绝的消息，我岳母去世了。谁乐？谁乐呢？其实倒也不是什么，谁说呢？就说我是二婚，不是第一次，怎么了？那也是我的新岳母去世了。已经确定好了这个死亡的原因。 还商量来着， 是自然死亡。 哦，那就好。 那么时间呢就定在后天，希望全体员工届时能够参加，必人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荣幸。当然 什么呀， 当然可能有的同志去不了，在此我强调一下，参加此次葬礼的按出席工作记录，不去的记旷工一次，罚款200元 啊， 当然不扣3分。 哇，200元。 好，消息公布到这里，在下午的时间会张贴檄文。 檄文跟谁打？ 不知道。 布告、 哦、 啊，当然就不用随份子了 啊。等一下 啊， 我再补充两句啊。大老板的丈母娘去世了，也是我们每个员工的损失。 哎呦，咱损失什么了？损失一丈母娘。 丈母娘不光是大老板的丈母娘，也是在座的我们每一位的丈母娘。 不能吧，没娶她闺女。 我觉得在这儿我要替大老板说一声，当我们参加这个仪式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严肃，表情悲痛，内心更加要哀伤，把笑修在 笑不都穿身上吗？怎么修在心里？ 你看他哭成这样了。 你们的表情、形体和内心达到高度的统一。好，我希望现在每个员工都演习一下。 演习？这怎么演习？ 好，从左手第一个开始来。怎么，你们中午都没吃好吗？悲痛不是说恶心，知道吗？下去好好的练习啊，对着镜子一定要啊， 享受我们的老板，这样我们更有情绪。 然后这样我们工会呢也会给每人发一件白衣服的啊，一会儿把各自的号码报上来啊。 哎，报大几号？ 回头拆了还能改别的用。 对， 给咱们现做孝袍子。 那么我再说一遍，不去的要向矿工罚款200元。等会 儿，老板也够逗的，没听说集体出殡还要排练呢。 哎，真是，我那天有事儿啊。 不是，你 得 了， 你别逗我了。出殡早上8点多9点，然后提前40分钟，再发车6点多钟，你能有什么事儿？ 可是不去就矿工算 200，你那事儿值200吗？ 不值。 那你别去这个了，你把那推推吧。 哎呦， 再说九点也没什么大事儿。 好，发衣服了，来试一下吧。 啊，这么快衣服都来了？ 哎呦，是均码的吗？ 好像是吧，你 穿 着 穿、 我穿不上。 白色文化衫。 明天希望看大家全新的面目啊！ 明天咱公司就帅白帅白的了。 两天后。 哎呦，这么早、 好，集合集合集合，好。 老太今儿就埋了吧？ 哎呦， 小心 啊！ 军训。 好的，向看齐。再见，看。 老太出殡至于这样吗？ 准备啊，我喊1、2、3，大家开始哭啊。 啊，这不在这儿就哭啊？ 咱们要演练一下啊。 这叫什么？ 1、2、3，走。停，好看我的手势哈，走。停，走。停， 打合唱 很好玩， 很好玩。 准备， 快来了。 看我手势，走！ 哎，后边那才是呢！ 啊，哭错了， 罚款200， 就为罚款。 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伤害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再不会回来，我会这么。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一起飞，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缺慢慢远， 愿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缺，慢慢远，原来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啦啦啦啦上弦月，看得疲倦不放闭上眼，如果你的眼角还有泪，也许他没听见你的心愿。 起流浪到巴黎，边走边看夜店，搜集快乐情绪。